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，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，一盆衰草几声蛐蛐儿就着一口大碗茶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，也许它最廉价，谁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，包含着泪花，它包含着泪花。海外归来，又见红墙绿瓦，高高的前门，几回梦里想着他，岁月风雨，无情人吹打，却见他更显得那英姿挺拔，叫一声杏仁豆腐，今晚真美。我带着那童心，带着思念嘛，再来一口大碗茶。千百种，也许它最廉价，可为什么它醇厚的香味直传到天涯，它直传